Thank you. 然上一回去，还要是婚事的人呢？来来来，就在这镇上分茶了吧。 大王一起上了我一半。 Thank you. Thank you. 了，若听说大老爷在此，哪有表可的作为？有话须谈，你又不作声，听不听不？这样子听不？ 别过。 那大娘子是指那一般的故事，令人悲惨。你既然有恙在身，何必前来看母亲？你的病情如何啊？ 实不瞒大老爷的事，表哥这病历代难医，我蒙大老爷恩德，现在弥补了身家一条。有的我父亲一不两银，要破一点这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汗，我这病呢就好了哦。 哦，怎么？你这病添了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汗，就好了哦， 就好了哦。 哎呀，我想痛啊，我想。看想起来，这谁家衣裳，这银子们倒算这是好宝贝。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 那好我见不来这五百斤的龙骨马肉鱼。 呀，回来了，几时几时回来的呀？ 我是刚刚回来呀。 但不知你的丈夫何曾逃离？ 托大老爷的洪福，这丈夫居已逃起了， 逃起了， 逃起了，哎呀， 恭喜可喜！ 时间时间告废。 真可惜啊！我大老爷， 看见大老爷， 哪里啊？俺不家。 大老爷白风，晚上不敢坐。 你就坐坐吧啊！ 是啊，大老爷叫你坐下，你就只管你坐下。 相公，大老爷，你看这小孩子虽然年幼，颇知礼节，可是他父母家教有方啊。 是啊，小孩子们原要他爹娘教训的才是的。 相公，大老爷，孩子是哪里来的呀？ 乃是小伙在四川买了来的呀。 你买的 真是， 看不知你买他是为子啊还是为父呢？ 一不为子，二不为父，乃是送与大老爷的呀。 哦，师父，你送与我的， 真是。 哎呀，吴相公啊，吴官人，你真乃是进官人也。吴官人，你真乃是进官。见过你吴大爷， 看见吴大爷， 罢了罢了。啊，大老爷，为人离家日久，我要回去了。 是啊， 相公离家日久，快快的回去，我怕你家大娘子在家盼望你呢。 哎呀， 吴大爷。 在你爹爹身旁多尽些教导你才是，我要去了啊。 啊，不见不见不见不见，大老爷何时？明日我父子要登门叩谢。 哎呀，这就不敢了，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大老爷请转， 不见过何时？ 明日我父妻还要登门叩 叩。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还要去大老爷一杯喜酒呢。 当得你，你送你，你去了，你去了，去了。 啊我！ 哎，去了去了。难得呀，难得，难得的。 哎，爹！ 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李金子香来呀我 三日 啊，不然不然不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you

梅兰芳演唱《刺汤》。 Thank you. Thank you.